经文嘅记载系雅各书一章廿六节，三章一至到十二节。有圣经嘅可以揭开。一章廿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勿住自己的舌头，反欺骗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三章一至十二节，我的弟兄们，不要许多人做教师，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杖环放在马嘴里面使他们驯服，就能控制他们的全身。再看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强风猛吹，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同样，舌头是小小肢体，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我们在白体中，舌头是个不义的世界，能沾污全身，也能烧毁生命的轮子，而且是被地獄的火点燃。各位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永不止息的邪恶，充满了害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赞美我的主，我的天父，又用舌头作诅咒，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赞颂和诅咒从同一个口出来。我们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全然从一个出口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流出甜水来。我们有请王。 咁咧，有人問莊子，咁佢就問咧，有冇一個人咧可以用一句説話咧就建立起嗰個國家嘅，即係大家所認識嘅，可唔可以一言興邦咧？咁啊，孔子就答啦，好在乎咧嗰個作君王嘅，即係作首領嘅個位。如果佢咧知道自己嗰個嘅限制，知道做君王係困難而且係好重要嘅。而他知道呢，很多人呢，即是很多臣僕都是很辛苦的，因為要跟住这個君王呢是不容易的。如果他能夠有这種这樣的自覺，那他講嘢呢就會很小心，很就住人哋，即是就住人哋嗰個情況，就住人哋嗰個嘅困難。如果是这樣的話呢，他就不會做一些呢是很不合理的決定。咁呢個嘅皇帝咧就能夠建立起嗰個嘅國家啦。咁原來有一言興邦咧，亦都有一言喪邦嘅喎，唔係泛文嚟講嘅喪邦咯，喪邦嚇，就即係令到個國家係衰敗嘅，可以嘅。如果一個嘅君王啊，佢咧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係超然㗎嚇，就可以任意任按自己個意思嚟到去做啊。而咧就唔理其他人嘅諗法，亦都好睇輕即係跟從佢嘅人。咁於是乎咧，呢個人咧就會做出好多咧係好自我，而唔係顧及人哋需要嘅決定。咁於是乎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真係可以一言喪邦嘅。咁呢個嘅講法啊，喺《論語》裏面所記載嘅，當然咧係講兩樣嘢。第一就係説話咧嗰個影響係好緊要。咁當然啦，呢句嘅即係呢一段嘅故事，當然説話嘅影響咧係在乎邊個講嘅，都好緊要係嘛？一個有影響力嘅人，佢講嘅説話就格外有嗰個嘅影響力。好啦，咁啊，但係無論如何咧，大家都經驗過啦。就算一個你身邊裏邊一個泛泛之交，甚至乎咧，你唔覺得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但係佢講嘅説話咧可以好 hurt 你喎，就好似隔離嗰位同學。 即係講呢個説話咧，就一即係可能喺嗰個相處嘅過程裏面啦，我哋唔覺嘅係咩問題？你覺得係好自然啫，你將你感受到嘅、見到嘅嘢講出嚟。咁於是乎咧，就喺一啲人嘅生命裏面咧，就留下一啲嘅烙印咯。我哋都唔知嘅，所以一言輕波可以一言喪波，但係如果講傷害人咧，就唔使一個好有影響力嘅人咧，你都可以傷害到身邊嘅人。咁今日呢段嘅經文咧，其實佢就講咧，嗱，如果請睇26節嘅時候咧，即係一章26節嘅時候，佢就話如果你唔立住舌頭咧，佢講到係好嚴重嘅。佢講咗兩個嘅形容詞，第一，你係自己呃緊自己，即係你根本咧係過住一個咧係自我欺騙嘅生活，你都唔知道自己做緊。第二咧，佢就話你唔會係一個敬虔嘅人。嗱，你諗下呢一個嘅 judgment 咧，呢個判語咧係好強烈嘅。即係我諗我哋一般人咧，就對一個人敬唔敬虔咧，就可能會較多咧，就睇佢生命啊、生活啦，係唔係聖潔啊？又或者如果係正面啲睇咧，就係咯，點樣覺得一個人其實佢係咪一個好虔嘅基督徒？而家啲人講哇，好虔喎你，好敬虔喎。咁多數係睇咩嘅咧？可能睇你嗰個成日靈修啦，你侍奉咧好落力啦，佢見到你咧真係好願意去幫助人啦。咁通常咧，我哋都用呢啲指標咧嚟到去評估一個人咧佢敬虔嗰個嘅程度嘅。但係雅各書呢度好得意喎，佢就用咗一個指標咧，就係你把口係點樣，就決定咗你嘅敬虔係點。咁所以我哋今日好大鑊，即係我哋呢啲即係出曬名把口。所以上個禮拜我都講過啦，今個禮拜講呢段經文咧就係、是，唉，即係格外嘅，即係滴汗啊！因為佢話咧，你嘅言語嗰個嘅控制能力咧，係即係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即係同你嗰個嘅敬虔咧係成一個直接嘅即係比例。點解會咁緊要咧？可能會有少少我哋意料之外啊！正如頭先講啦，即係我哋對敬虔嗰個嘅表達咧，較多係一啲即係你對上帝啊，你對人嘅有冇愛心啊？你係咪願意去幫助人啊？或者你行為係咪做一啲即係好傷天害理嘅？但係佢竟然咧就只係用嗰個一個好簡單啫。嗱，如果你唔能夠立住自己嘅舌頭咧，你幾敬虔咧都係假嘅。你做翻幾多教會啊？你讀幾多聖經啊？你驚幫助人啊？你點帶敬拜啊？都是 OK 廢的，即用今日的聽法廢的。你會覺得會不會那個關聯為什麼會這麼深的呢？為什麼會這樣呢？雖然我們都知道就控制自己的舌頭的而且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即是舌頭那個的傷害性呢都是很大，這個我們理解。你為什麼說到這麼嚴重，好像就比一個你的基督徒整個生命呢，你如果做了基督徒之後你都很著意點樣去建立你個信仰生活嘅係咪？你嘅信仰生命係點樣？而作者阿哥佢就用你嘅舌頭，你能否控制，就成為嗰個嘅決定性嘅因素啦。咁點解啦？如果我睇翻第三章第一至到第十二節嘅時候咧，如果你留意呢一段嘅記載咧，心水清嘅咧。你會見到在他用個比喻就是講你要順服，不是順服，是啱冇錯，係順係順受個順啊，唔係 obedient 個順，我哋真係順服個舌頭嘅，我哋係要順服佢咁啊。咁咧，你見到他用了一個好生動的比喻，特別是第三、第四，好生動嘅，就是講即係嗰個馬嗰個嘅著環咧嚇，就控制左右嘅。好輕好輕喎！我 N 年前即係騎過一次馬嚇，咁即係我哋少少咧，好似佢 feel 到我哋左右咧，即係好少嘅動作，就佢就成個方向就會轉咗。咁另一個又好 amazing 嘅啦，係嘛？個船隻咁啊，就算而家你講緊十幾二十萬噸嘅船咧，即係相對佢嗰個咁大嘅體積咧，佢嗰個嘅叫做咩？舵係舵舵，那個舵咧係好細。但是就可以改變整個船的方向。想他如果用舌頭的影響力呢， 我覺得係即係妙到好癲㗎，啊，即係用得係非常之好。好啦，你第二個咧，你會留意到嘅就喺個一至十二節嗰個嘅敘述嘅裏邊咧，其實你有冇留意到咧，同邊一段嘅經文係好似，好有關係唔係好似？好多嘅 language 咧，好多嘅詞語咧，都喺嗰段經文嗰度嚟。創世記第一章，創世記第一章。OK 嗱，佢講咧就係，是，譬如第七節係比較係清楚啲嘅，同埋佢係講咗成個創世記咧嗰個第一章咧嗰個精髓。嗱，我哋知道創世記咧就有嗰個特色，就係上帝創造一個有秩序嘅世界，係咪？成個嘅第一章嗰個敘述嘅裏邊咧，你會見到咧，連嗰個嘅文體啊都係好有秩序嘅，咩？有早上有早上有晚上，這是第一天係嘛？神眼看是好的咁樣。咁你重複重複，其實佢本身就係一首詩嚟㗎，即係入邊創世記第一章就係一首詩嚟。咁而呢個詩咧就好整齊，係咪叫整齊？嗰啲叫咩啊？工整。sorry 啊，都係啲語文都麻麻地嚇，好工整嘅。咁咧就佢就講咧，就因為佢要表達喺創世記第一章裏面表達一個嘅好重要嘅信息，上帝創造一個有秩序嘅世界，而佢又將呢一個嘅世界咧係交咗俾人去管理喎，係嘛？喺第一章廿六廿七節，神按佢嘅形象做人啦，就叫佢咧就管理呢個大地啊嘛，同埋賜福俾呢一個世界。好啦，你要記住呢一個重點，係我哋去理解呢段經文一個好重要嘅切入點嚟。上帝俾呢個生命你咧，就有兩個嘅要求，一就係你要同上帝一同咧嚟到去維係呢一個有秩序嘅世界。那個世界係有秩序嘅，啊，你嘅工作就係要維係嗰個世界嘅即係工整啦、秩序啦。第二咧就係你透過呢一個嘅秩序咧，你就能夠祝福人啊。咁你知道我哋在世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目的，都係去祝福人啊，係嘛？都係俾周圍嘅人咧，去能夠經驗到上帝嘅能力、上帝嘅祝福。嗱，咁呢個係兩個主題。嗱，如果你明白創世記第一章呢兩個主題，即係話秩序同埋祝福嘅話咧，咁你去讀雅各書三章呢個第一至第十二節咧，你就好了解嗰個問題喺邊度，秩序同埋祝福。嗱，你有秩序先，就要有管理啦，係咪？管理。咁所以嗱，佢就講咧，舌頭嘅問題喺邊度咧？就係，第七節咧，佢就講咧，我哋被上帝呼召咧，就係去制服，即係管理嗰啲嘅飛禽走獸啊嘛。咁喺創世記第一章就係咁講啦。咁所以就將啲動物擺到去亞當面前，就叫佢為佢做咩啊？起名，冇錯啦，起名即係代表咗你負責佢嘅嚇。你做佢爸爸先幫，你唔會幫我仔安名啊嘛？花名會啦嚇，真嗰個名咧就我安嘅啫，因為我係佢老豆。OK， 咁咧就你人咧就幫啲動物起名，代表咗佢係國家俾你管理嘅。呢個係上帝俾你嘅工作。咁但係咧，佢就講啦，上帝叫你去制服，即係管理嗰啲嘅野獸，但係你而家卻係俾野獸嚟到管理翻喎。咁呢只野獸係乜嘢啊？冇錯，舌頭。你見到上面嗰個比喻嘛？好似只馬咁樣，好似一個嘅走獸咁樣，係咪？咁嗱，佢就講啦，我哋被呼召去管理動物，但係你而家你嘅生命咧，卻俾一隻動物，好細嘅動物啫，就係你個舌頭咧，嚟到管理翻喎。而就係，然後咧就第九節啦。我哋頭先講啦，就係上帝呼召我哋咧，去祝福呢個世界，係咪？咁上帝用話語嚟對創造呢個世界，用佢嘅説話嚟對祝福呢個世界。但係我哋咧就用話語嚟對咒助，照上帝形象被造嘅人，即係你啲兄弟姊妹啦、朋友啦、同學啦、啊隔離位嗰個啦，都包嘅。你見到嘛？即係話你嗰個舌頭嗰個嘅管理咧，其實係關乎到你生命一個最原先被創造、被呼召咧嗰個嘅本質嚟嘅。你嘅本，我再講一次，就係我哋被創造就係去管理萬物，但係我哋卻係俾只 好細嘅動物，即係舌頭咧，去控制咗我哋自己。我哋本來應該係俾祝福人哋，但係你而家佢用你嘅舌頭咧，你就去咒咗人。咁你咪將你成個嘅生命嗰個本質係扭轉咗咯，即係做你即係生人叉燒都生你啦咁搞係嘛？生人叉燒有成嘛？咁你即係上帝創造我哋呢個人，咁你係將成個嘅計劃，即係你請個 sales 翻嚟做生意啊，佢賭曬你米啊，蝕曬啲錢，搞到公司咧亂七八糟啊！大家咧唔單止你做唔到生意，身邊嘅人咧，即係你搞好多啲行言行語啊咩都好，搞到大家都做唔成生意，咁老細會肯請你翻嚟做咩咧？係咪？請你翻嚟做咩？咁所以如果你從咁樣去理解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多少少明白點解係一章第二十六節，睇翻一章二十六節，佢就講一章二十六節喎。好，得啦，我哋經文都有嘅，咁就係話，如果你唔立住自己嘅舌頭咧，就以為係虔誠咧，其實就係欺哄咗自己啊，仲有喎。欺騙自己都是創世紀的主題。如果你有上過某一年某一月的主一學，因為在創世紀的裏面總共很多人數是有不同的，即是不同的數法，起碼是有17到20、12個關於欺騙的故事，整個創世紀裏面，整個創世紀裏面單是那裡其實有10到20個嘅欺騙嘅故事。第一個故事就當然係蛇欺騙人啦，係咪？嗱，所以欺騙咧，其實就係嗰個創世紀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嗱，所以你諗下佢一節經文二十節啦，你有翻呢個背景之後咧，你就理解點解佢用一句説話就係、是、你幾敬虔咧都係假嘅，你都控唔控制到你嘅嘴？就是那個決定性的因素了。 OK， 好了，這樣的話敬虔那個的意義就是他第二十六節他就講為什麼說控制不到舌頭呢，就是不敬虔。剛才我用創世紀的背景來去理解，如果我們從敬虔那個字本身，英文敬虔很多時候就譯 godly 呢，這個是比較好，因為呢我們講敬虔咧，就好多時咧就重點就係睇你嗰個外顯嘅行為，係咪？你為人係點樣啊？你即係個愛心係點樣啊？你各方面啊，我哋即係睇一個人個外在啊，嗰個比較外顯嘅。咁當然呢個都係重要嘅。但係咧，如果你用嗰個 godly 呢個字咧，即係話好像上帝一般，咁樣嚟到形容敬虔咧，即係話。你那個人的生命呢，你是有上帝那個的性情，像上帝一般這樣的意思。所以呢，好像我們講這個舌頭的問題呢，當然剛才就有提及到呢，舌頭是如果你控制不到很大罪的、OK? 即是那個嚴重性是很緊要的。但你要留意呢，一陣我哋要講下，咁點樣先能夠控制到個舌頭啦？咁你要了解個舌頭嗰個嘅問題嘅本質係啲咩先啦 ？OK， 第一樣佢講舌頭嘅係好緊要，因為好在乎你嘅敬虔咧，係好在乎你舌頭點樣係受唔受你嗰個嘅控制。第二呢度啱啱呢度想講嘅咧，就係話你有個敬虔嗰個嘅生命咧，你個舌頭嗰個嘅罪咧。即是你能不能控制得好，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那麼簡單，即是說你把口不好、你真是衰爛，你傷害人這樣你就當然沒有了，是吧？即是我們很多時候就用一個比較道德的角度來到去講你那個舌頭的問題、都是對的。不過這裡他講的是什麼呢？就是說即是那個問題的核心不單止是你做這件事是錯，外顯的行為就是錯，係咪講嘢唔冇大冇細咁樣傷害人，或者講大話講是非中傷人啊等等呢啲，嗰個本身所帶出嚟嘅結果就係傷害人，就係唔啱嘅，就係不道德嘅。但係呢個不道德嘅行為嘅裏面咧，就因為你冇上帝嘅性情啊，嗱、那個係根源嘅問題。OK， 講衰嘢咧，就係嗰個外顯嘅行為。呢、這個聖經都重視，但係一講到敬虔，用敬虔嚟到去同嗰個舌頭拉上關係咧，亞各就要話俾你聽啦。唔單止你講咁樣講嘢得罪人係蝦人憎係錯係傷害人，而係反映咗咧你同上帝嘅性情離開好遠，即係話亞各係用你同上帝嘅關係嚟對討論舌頭嘅問題，唔單止係道德嘅切入點，話咁樣做係唔啱嘅，因為聖經往往都係重視咧我哋揾唔揾到個問題嘅根源。唔好淨係出嚟講，講粗口唔啱嘅，咁當然都係唔啱啦，講大話唔啱嘅，啊，中傷嘅説話唔啱嘅，唔好嘅，啊，講是搬弄是非係不道德嘅，呢、這個其實大家都知嘅，好少人知道自己咁樣唔啱嘅嗬。 知 啊，有人睇一睇就知啦。咁咧，但係呢度佢就講咧，就係你要了解個根源，就係如果你缺乏上帝嘅性情喺你裏面，咁你就控制唔到你舌頭。所以咧，我哋再睇三章嗰度第八節。嗱，佢又講到咧，就第八節講咧，佢好絕喎，舌頭冇人能夠制服。嗱，佢你見到咁咪好，咁咪好矛盾咯。佢一方面就叫你要好好地去管理舌頭，係咪？你要控制個舌頭。但佢跟住佢就話啦，舌頭咧你控制唔到，咁即係點啊？咁即係點啊？即係唔使搞，冇得搞，冇得搞，係咪？嗱，咁你就要了解點解佢話舌頭係不能控制啦？你不能控制咗，唔代表唔可以控制喎，唔代表唔使處理喎。係意思嚟講，如果你將第八節即係加少少嘅延伸咧，即係話靠住人嘅能力咧，你係唔可以控制你嘅舌頭嘅。因為點解咧？你嘅舌頭咧係牽涉你嗰個生命裏邊咧有冇上帝嘅性情。舌頭咧係你心裏邊嗰個嘅反應嚟嘅，嗰個只係個symptom嚟嘅。舌頭係難控制，因為你控制唔到你嘅心，係你嘅心管理你嘅舌頭。而人的心你自己是控制不到的。我高到在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節，一二三四好易記的，他就說因為人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你心裡面即其實你的口嚇人憎，其實你的心嚇人憎，你的口是苦毒呢，是因為你的心是苦毒。所以如果你很努力呢去禁制自己的嘴，即是用你的提醒自己不要那麼慳人憎啦，講三思要後行啦，三思喎，你如果你仲擺喺個思嗰度咧，思維嗰度咧，咁你就唔係去到嗰個核心，因為唔係你嘅思想控制你。佢呢度講，即係聖經講，唔係你嘅思想控制你把口喎，係你嘅心控制你個口喎。所以你淨係控制你嘅思想，所以邊個講三思啊？咩事？你都係孔子嗰啲 friend 嚟㗎啦，呢個都係。書我讀得書少啊，唔好意思啊。唔知邊個講啦，應該都係佢嗰班友講㗎啦。唔係嗰啲嘅前輩講嘅。有嚟啦，係咪咧？我只係想做一個 demonstration， 原來控制自己嘅口咧係好難嘅，尤其對我嚟講啦嚇。好，咁嗱然後喺三章十二節裏邊咧。佢又係講緊一個嘅嗱，佢好似轉咗個比喻，但係其實個意思咧係緊緊係相扣嘅，同前面佢講咩咧就又係嗱呢個嘅十到十二節呢一個嘅比喻咧，係好精彩嘅。一個泉口唔會出兩種水，係咪？那個意思太簡單啦，唔係即係個意思啊，好容易明白啊，好有說服力，係咪？即係佢就話啦，乜無花果可唔可以生橄欖？橄欖咧？葡萄樹可唔可以結無花果咧？鹹水可唔可以流出甜水咧？但係有鹽水喎。 唔 係 啊， 係 食水 咯。係啊，淡水可以流出鹽水， 係 嘛？咁我上一節咧係嗰個核心啊，同一個嘅出口咧唔會有兩種味道。簡單嚟講， 如果你的生命咧係 godly 咧，即係嗰個係有上帝嘅性情啦，就唔會出咗呢啲苦毒嘅言語啦，係咪？佢意思係咁咯。所以你嘅言語就係你內心嘅反照，你嘅言語個苦毒代表上帝喺你裏邊咧，佢冇即係你冇俾上帝管理到啊！我再講翻創世嘅第一章係在乎嗰個成個核心係講管理，上帝管理你嘅生命，你管理萬物。OK， 嗰個次序係咁樣。而家你俾萬物，即係嗰個一個小嘅動物管理你，以至到咧你都唔受上帝管理。咁你就將成個管理嗰個嘅流程咧，那個 hierarchy 咧就啱啱係掉轉咗啦。所以我再強調點解佢話個口嘅問題係咁嚴重，係牽涉到你個生命係唔係一個敬虔。所以因為你要順服舌頭咧。那個的起始點是要先順服你自己那個的心，而我們現代人呢就常常有在這個這樣的dilemma 裡面，哪種那個的掙扎的裡面呢，就是第一個呢，就是但是我們很想忠於自己，是吧？就是你裡面有的東西你很想表達出來，表達不到出來呢，這種就是一種抑壓，那抑壓是很辛苦的，即係有苦啊，即係自己知呢種嘅抑壓啊，或者俾人屈，但係唔能夠申訴啊，嗰種嘅抑壓啊咁樣嚇。又或者你一個嘅意見，明明係好人嚟㗎，但係你又講位講咗出嚟冇人理，咁呢一種嘅抑壓，咁係好辛苦。咁咧，但係另一個咧，就如果我哋又任由自己即係喺裏邊嘅嘢呢啲走曬出嚟咧，咁就變咗放縱啦。呢個就係舌頭嗰個。咁所以我哋現今做人咧，其實要攞到呢個嘅平衡真係唔容易喎，又要好即係我手上寫我心啊，或者我口講我心啊咁樣，係嘛？你諗到咩？有咩感受？我哋一方面咧又好高舉呢樣嘢，要直接，要表達，係嘛？要有 say 咁樣。但係呢一方面，我哋又見到咧，即係當我哋係隨意嘅去講我心裏邊嘅感受同埋諗法嘅時候咧，又好容易係傷害人。你諗下，咁所以。咁你講唔講咧？表唔表達咧？係表達嘅，不過你表達俾邊個聽？即係你嗰個出路喺邊度啫？我哋而家嗰個嘅出路咧，就是、當然就係、是、好多人即係都成為我哋即係內心嗰種嘅憤怒啊，嗰種嘅出口嚟嘅。就算街邊嗰啲人都係，係嘛？街邊啊，行得慢嗰啲啦，咁嗰啲啦，又話能夠啲侍應啊咁樣啊嚇，或者侍應啲即係回應咁樣。啊！即係我哋由、哦、我記得嗰初咧，同個仔去食飯，個房仔食飯，嗰、那個即係斟水啊，斟水。咁斟水嘅時候咧，嗰、那個侍應員咧，都停咗喺度，點唔斟啊？佢話你個杯裏有啲飯喎、啊，咁即係咁，即係佢可能猶豫緊斟唔斟。通過之後咧，即係我同個仔都性情都相近嘅，即係佢喺度嘅時候冇講。一行開咗，就即係大罵呢個侍應。 冇嘢。 係啦，唔係啦，你都知啦。 呢個 唔知，唔知啦。真係行黑嘛？即係你係客人嘛？你唔係做服務性行業嘛？你都知意思係咁。我冇其他意思啊，冇亂鬧，冇亂鬧。即係咪係咯？我話即係我哋呢邊好毒咧，咁冇腦啊！即係咁嗰啲咧，咁即係冇當面佢講，冇當住。咁你係我。即係好似好猶豫咁啊！咁你換咗背回咧，我真係我唔明個猶豫位喺邊度啊！即係 hesitate 啲咩咧？即係我覺得哇！啲即係我哋大家就然後就語重心長教仔，第時你做嘢唔好咁啊！即係咁樣啊！即係係啊！咁你諗下，即係心裏邊咧，即係你總之咧。不同的位置你都找到機會好像將你內心很多東西來到去表達出來是吧、啊、阻住你行的一個不太識趣的侍應、啊現在我們有很多啦、啊亦都多謝一些傳媒啦例如我們最鍾愛的一百毛啦、啊、自愛一百毛啦、啊、就幫我們找出很多問題出來啦、啊、為什麼、那個古箏入不到但是將包住咗，藏喺啲嘅書，藏喺啲嘅紙箱當水貨咧，就即刻過到咁樣啦。咁啊，大家哎呀，咒罵咁樣啦。咁就好似 好多你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揾緊一啲出路啊，即係將你內心嗰啲嘅怨憤咧、不滿咧啊，夫妻之間又係啦，你都發覺咧啊，鬧交咧嗰個嘅程度咧，往往同件事咧唔係成正比嘅，即係好少嘅事，但係好嗌得好勁，聽嗰啲啊，大家應該明㗎啦，係咪先啊？因為嗰度我覺得係唔值嘅喎，唔值嘅啊，唔需要個差距咧唔係咁大嘅。咁但係咧個嗌交嗰個衝突嗰個結果咧，就比嗰件事咧係大好多噶。好啦，要講嘅係咩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內心裏邊咧係有好多嘢積壓住嘅。咁聖經咧就唔係用真理咧就嚟到去叫你嗱，唔應該發怒，唔應該去怨言，唔可以乜乜咁樣啊，唔 exactly 咁樣。嗱，我哋舉睇一個例子啦，呢段經文要睇嘅，彼得前書二章廿二到廿三節，因為後邊嗰卷聖經嘅啫，即係雅各書後邊。彼得前書二章廿二到廿三，唔該曬。好嗱，可能你嘅版本同我嘅版本唔同，因為我哋用呢、這個咩版本啊？係和修係和修。嗯，聖經咧就咁講啦。彼得咧就用耶穌佢喺受苦嘅時候咧嚟做一個嘅例子。佢就話啦，佢並沒有犯罪，即係佢人本身佢冇犯過罪，唔應該係受刑罰嘅。口裏邊咧都冇詭詐，佢被罵嘅時候咧就唔還口，受害也不說威嚇嘅話。嗱好啦，如果你睇到呢度嘅時候咧，你唔好用一個單係用一個。剛才我講 moral approach， 即係一個道德，即係唔好咁做，唔好咁做，唔好咁做，唔應該咁做，咁做係唔啱嘅。嗱，因為耶穌都冇咁做，所以你都唔好咁做。OK， 嗱個重點咧都唔完全喺度，喺邊度咧？二十三節最尾嗰度，佢係將自己交託俾公義嘅審判者。OK， 嗱，佢唔係話即係唔好，即係俾人揼都唔好出聲。唔單止係咁樣喎，啊唔好講啲衰嘢，啊唔好講傷害人嘅説話。而係佢話你要將你內心嗰種嘅生命，無論係不憤啊、受傷害啊、被屈啊、唔公平嘅對待，咩都好，咩都好 ，OK？ 你好想發出嚟嗎？咪發咯，不過發邊度？發喺邊度咧？發喺上帝嗰度。OK， 嗱、啊、呢、這個咧係基督教一個好有趣嘅一種嘅信仰嘅表達。因為我哋好多時其他宗教咧，就你覺得上嗰個嘅神咧，就係、是、神性不可侵犯嘅，係咪？咁基督教嘅神都係不可侵犯，不過你向佢訴苦咧，就唔屬於係侵犯嘅一種嚟。OK， 因為你係將你嘅冤情、不滿、唔明白、你嘅掙扎、你嘅痛苦，嗱頭先嗰段經文佢講嘛。將一切交俾嗰個公義嘅審判者嘛，所以佢咪唔出聲咯。啊，佢唔係冇出口嘅喎，佢唔係嗰種即係嗰種用力量用個人嘅力量去壓制自己啊，唔好講粗口咁啊。我再強調，真係唔好講。OK， 但唔係一種道德嘅規範咁簡單啊。而係如果當你好憤怒嘅時候，你。Direct to God， 你將呢一個嘅憤怒咧，就轉向上帝嗰度。上帝係一個無限嘅，即係容量啊！你如果睇翻詩篇咧，我哋好多嘅敬拜啦，都係情感嘅表達，係一種好真誠嘅表達。詩篇有好多近乎咧，好似係鬧上帝咁樣嘅，啊，好有趣喎！我哋嘅上帝竟然容許我哋咁樣嚟到去面對佢。將我哋嗰個生命嗰啲咧，你諗唔明嘅地方咧，向佢去表達。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咧，好有趣啊！嗰、那個醫治咧就嚟啦，因為我哋嗰啲嘅不憤咧、憤怒咧，你係用咒助嘅方式咧嚟對平衡你自己嘅啫。你俾人鬧，於是乎我就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啊！唔係呢個我都發喺第二個身上面，總之要揾個代罪羔羊，將我呢個嘅內心嘅。怨恨發泄出嚟，上帝話唔緊要啊，你同我講啦，你將你一切嗱你最不憤嘅、最唔公平，你同我講，我可以容納到，而且嗰個結果係咩咧？我哋就用 詛咒、咒詛、苦毒嚟到回應我哋內心嗰種嘅痛苦，嘗試去揾到個平衡。上帝就話：你將一切交俾我嘅時候咧，你將苦毒交俾我，我將醫治交俾你。耶穌嘅十字架都係咁樣，我哋將生命嗰種嘅苦毒，我哋對上帝不滿。以色列人將耶穌殺死就係因為佢覺得呢個嘅自稱為神嘅耶穌滿足唔到佢哋咯，滿足唔到佢哋，佢於是乎就將佢殺死。耶穌話：可你可以將我殺死，我願意為你哋受死。你將你呢種嘅苦毒擺喺我身上邊，我就將救贖回應俾你。呢個就係上帝。我哋喺都好熟嘅以賽亞書六章一至八節。即係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嗰段咧，你就記得以賽亞咧，佢就見到一個嘅異象嘅時候咧，佢你見唔到佢第一個反應係咩？禍災嚟㗎，果然真係聖經禍，真係聖經禍嚇。禍災，我有罪，因為我係不潔嘅人，又住喺嘴唇不潔嘅人當中。OK， 嗱，佢講佢嘴唇係不潔，咁於是乎咧，上帝就用一個嘅咩啊，撒拉弗就喺嗰個嘅火炭裏邊，唔係沙甸間嗰度啊，就喺嗰度咧攞嚿炭咧就沾咗佢嗰個嘅嘴唇，咁佢就講咩？你嘅嘴唇潔淨啦，所以你就可以去為上帝去宣告，做一個先知嗰個職份。OK， 嗱，你將苦毒交俾上帝，上帝係將救贖回應俾你。好奇妙！你有憤怒，上帝回應俾你就係醫治。如果你將你個苦毒俾第二個咧，就係、是、double 咗個苦毒，即係 double expression 咁樣，苦完再苦，補苦。咁但係你將呢一個咧俾上帝咧，好奇怪喎！上帝嗰個嘅交係一個轉換嚟㗎。上帝嗰個唔係一個唔即係，如果你將個問題交俾人咧，人就會將佢 transfer， 明唔明啊？即係我將我憤怒交俾你，你就會將呢個憤怒 transfer 咗俾另一個人。但你將你嗰個嘅生命交俾上帝咧，上帝就唔係 transfer， 佢係 transform 你，係將你嘅生命係轉化過嚟。嗱，所以係要交，係要發，不過係喺上帝身上。所以我哋唔係用道德嘅方式嚟到去面對嗰個舌頭嘅罪，所以第三章十第八節講啊，你不能夠淨，因為個根源喺你嘅心嗰度，唯有上帝作為嗰個最大嘅醫治者，先能夠將呢一切咧係改過嚟。所以嗰陣節目，我哋當然要好好嘅控制我哋嘅舌頭，不過先將你嘅心交俾上帝，上帝醫治。改變我哋嘅心，我哋嘅舌頭就得著控制，就能夠將嗰個本來苦嘅水變成甜嘅水，嘴就變成祝福。願主都係咁樣去幫助大家。